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如果城市是一张音乐地图，你想生活在哪？生活在哪一种风格？国家大剧院，鸟巢， 北京欢迎你， 王府井。无论你在哪里，九七四在这里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 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一开始带来的是小野丽莎版的《Oh Sole Mio》，我的太阳。我觉得这样的声音很适合这柔和的冬日的午后。阳光之下，晾晒的那个床单随风飘舞，还有阳光之下的向日葵，就是这样站在阳光下，倾尽所有，温暖的光，耀眼的蓝，阳光下的影子飞起。刚刚看乐友会啊，大家都来打卡，今天是周四，很多朋友一早就来打卡了。你像早晨起来大家可以说早安，中午呢下午呢就说午安你好。我觉得古典流行就是在每天的这个午后带给你这抹阳光吧，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阴沉的天， 当然音乐中也会有不同的风格，比如这首改编自《博弈论之歌》。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是 Ira 这个组合来演唱的，叫做 Lisa， 但是呢这首其实改编自博弈论之歌，博弈论之歌呢也叫布兰诗歌，原来是舞台作品海泉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它的作曲者呢是 Kamra Brana， 它的这个名字是阿尔夫的最著名的代表作品，德国作曲家。这首作品呢1937年出演于法兰克福，后来呢这首作品作为一首康塔塔单独演出。哎，听着这首作品，我来看看大家在说什么。陆迪又发来了照片，怎么有点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哎，这个现在北京应该是1929不出手对吧，大家还记得吗？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合开，89雁来，99加一走，耕牛遍地走。那今天我得查一下啊，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就是2021年当时第一天的我们的冬天的数九是12月21号，那29是 12月30号到今年2022年的1月7号，那今天还是属于29啊，还是很冷的，1929不出手。但是你看这暖阳，还有这水面上的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这只是绿头鸭吗？然后就感觉哎呀，是不是春天来的感觉。听着这一首 Camera Burana 改编的作品，那我们来听听原版好不好？原来的《博伊伦之歌》是什么样子？一开始是一个大的合唱。这里呢还特地找来了博伊伦之歌后面的几个段落，像这一段落是在整片当中的第，如果唱片的顺序是第21轨。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原版二夫的布兰之歌，但你觉得在原版当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摇滚元素在里面呢？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音乐融合在一起的感觉段落，就觉得哎，古典和现在是在一起的。你不要细分它哪些是古典，哪些是摇滚和爵士，就像古典流行常说的，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博弈论之歌》后面的这段女生的歌唱。其实《博弈论之歌》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大家觉得，哎，有人觉得是战歌，这不是的。其实《Camera Brana》布兰诗歌是一首用拉丁文来描写爱情的一套作品，是描写爱情的。一开始那一段你觉得不像，但是后面这一段确实是这样的。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春，那春天；第二部分是小酒店；第三部分是爱情。在当时演出时有哑剧动作，伴有像丑角，还有一些舞蹈场面。写幅作的手法其实并不是像后来就是包括近现代的音乐家那种无调性啊，和声啊这种，而是摒弃了常用的对位、主题发展、变奏等等。相反的，在《博弈论之歌》当中，二胡在30年代创作的嘛，是用的同度、八度、三度的声部进行，而且很多重复的一些音效极佳的作品。而 Brana 其实是在德国慕尼黑南部阿尔卑斯山谷上巴伐利亚州的小镇贝内迪克特，有一座始建于公元740的古老修道院，那个修道院呢就叫做布兰修道院。由于偏僻和隐秘，很少受到战乱和其他天灾人祸的破坏，因此保留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就在1803年，考古学家在这所修道院发现了大量的中世纪的诗歌和戏剧的古卷，时间大约在11到13世纪，而内容上呢可以分为宗教、世俗两类。其中有200多首作品不详的世俗诗歌经过巴伐利亚的学者整理出版，这就是布兰诗歌。这些大部分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诗歌，而在当时，在这之前，我们对中世纪的那时候的印象是宗教的、束缚的、暗无天日的。但是诗歌当中蕴含的放荡不羁的精神等等，对生活的赞美、对社会的无情讽刺都令人惊讶。后来在1935年，作曲者阿尔夫读到了这部诗集，这使他一生从事音乐教育的阿尔夫在时空的某一点上找到了时间的联系。他冲动地阅读完了这本诗集，形成了一种对人类与命运的思考，因此创作出了这一套作品，而且很快速地创作出来了这一部叫做为独唱者、合唱队、器乐伴奏和魔幻而作的世俗歌曲。他将它称之为情景康塔塔，并且要求以舞台作品的方式演出。而在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有时候会在音乐会上听到，是我觉得呈现的形式还是颇为严肃的。而当时阿尔夫创作的时候，你看他是像以舞台剧的形式来呈现，很接近在现代作为音乐与戏剧的实验做法的当时的想法了。来听听这一段吧。 觉得在歌颂爱情，歌颂春天吗？刚才的那一段女高音独唱呢，是全曲的第21段落，那其实唱的其实是爱情了，我心中犹豫不决。而这一段呢，有女高音、男中音和童声合唱，这时辰多可爱，是这段合唱的名字。你发了什么？刚才看到二班的班长啊发了一张这个调音台的照片，我说这个我们的楼偏了啊，正在直播古典流行，楼歪了啊，大家再说说现在听到的音乐的感觉。永远的神奇说了，布莱诗歌，前几年看过火车站的快闪视频，那几年很流行快闪，现在不流行了。不是不流行了，只是快闪很难拍啊。在疫情的防控下，其实尽量要减少人群聚集，不是吗？期待吧，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给大家呈现一个快闪的感觉？因为其实也有不少朋友来建议啊。那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我想解释一下，从技术的角度，快闪并不容易，并不是说一个摄像机就可以拍摄到全景的每个人的状态，每个人要携带这种小麦克，每个人会有一些跟拍的摄像，那这个收声摄像，如果要说有众多的乐器和音，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设备仪器包括资金的支持。几十秒的快闪，那在背后其实有很多的辛苦和操劳，包括资金，所以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当然从这些短小的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的力量，音乐和生活的融合。好了，说远了，回到布莱诗歌。我这里给你带来的是一个很有名的版本，因为在世界上其实演绎伯伊伦之歌的有几位著名的指挥，那他就是其中之一，他是普列文。普列文其实他原本是一位很好的钢琴家，后来呢他一直从事指挥，还曾是安妮索菲穆特的第几任丈夫。八卦了，回到音乐上，这当时呢其实普列文就为这版伯伊伦之歌录了好几个版本。那这一版本呢是英国 EMI 为了当时庆祝成立100周年，特别用最新的数码科技重新制作了100张最具代表性的古典音乐 CD。现在呢这一张 EMI 的 CD 开声之后爆棚之震撼力，还有包括人声的像度啊，铜管乐的气势啊，都很特别。匪于所思来形容。首版的黑天使版是在1986年，那 EMI 是1990年版。那其实普列文呢还录过很多的版本，包括呢像日本的版本 XRCD， 然后还有很多的版本，1974年版本。那他当时呢还和伦敦交响乐团及合唱团，还有圣克莱门特达尼斯青年少年合唱团来合作的这个版本《伯伊伦之歌》。那我们要回到最后的段落，卡梅尔布拉纳。其实呢最后段落有跟前面的第一个开场曲是呼应的，你听。这是倒数第二个段落，

tutto cambierà, tutto rivivrà con te. 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觉得这音乐的感觉就像是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射向了大地。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哈利·威斯特纳与布彻里的共同合唱，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也是为你带来的是古典和各种古典的改编版本的音乐。 Six， 古典也流行。 他们是 Era， 他们是一个风格与格里高利圣咏合唱团接近的音乐乐队。他们的灵魂人物是法国音乐家 Eric Levin。那其实呢，这个乐团在上半时段我们听到的改编的布兰诗歌也是他们唱的。Era 原文是时代、世纪一个新的纪元，在当时。在那个时代，20世纪末21的时候，其实呢就产生了这样的音乐的祈祷，希望音乐以一个新的形式来出现，不再拘泥于古典摇滚合唱，还有甚至什么巴洛克等等，这些都融合在一起，就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于凯尔奇尼的圣母颂，其中呢，在这首作品当中呢，还融合了其他的音乐作品。而说到凯尔奇尼《圣母颂》，很有名的作品，但是有人说这首作品也许是一位现代作曲家叫做瓦维洛夫的作曲。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想先说说凯尔奇尼，他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好是文艺复兴刚结束、巴洛克时期刚刚开始的阶段。他是佛罗伦萨卡梅拉塔社团的成员之一，这个社团呢集合了一批具有着新思想的诗人、音乐家、理论家和贵族，他们探讨新的艺术理论，并且进行各种试验性的创作实践。看到这里，我觉得听到这里啊，我就觉得怎么会老让我想起像一些当今的科幻的小说，比如说《三体》，就是将过去的古典，甚至更早，比古典之早，巴洛克。因为如果说在音乐的书籍上，古典乐派呢是指是维也纳的古典乐派，还有莫扎特、贝多芬。更早像巴洛克，这是狭义的。那我想说，就是当过去的这些巴洛克甚至古典在今天的融合的时候，当我们听到了足够多的这些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古典也像是摇滚了。这些作品以后，你可能会有混淆格里高利圣咏和包括凯尔奇尼的这首圣母颂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接下来我给你带来也是一个改编版本，但是它也更接近于原著，来自哈利·维斯塔纳所演唱的这首凯尔奇尼的圣母颂。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刘远曾经说了，感觉自己肯定不是纯正的古典乐迷，但也不像纯正的摇滚乐迷，也不是真正的金属党，说不好自己应该归在哪一队里了。为什么一定要归队呢？为什么一定要站队呢？哎，对了，大家用不用像某些听歌软件呢？那如果他的这个年底的一个，就是说你在2021年听过的是哪一类型的音乐当中，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归纳？在2021年听过什么样的歌，然后有什么样的分类，然后最多的那一类是哪种？我觉得单一总是不好的。哎，也说哈，不管哪种风格或者某个流派、某个知名艺术家，都不能做到完全喜欢。他说，我觉得非常奇怪，这可能就是高中时候不合群儿的原因。我觉得，我想问，打个比方吧，我说音乐跟其他的生活都是相融的，那么你吃东西的口味呢？难道你只吃一种食物吗？一种专一的味道吗？不会吧。所以为什么不承接更多的语录呢？哎，不过这小老头说的这一条也让我觉得，他说刚才的那首《康塔塔声乐套曲》是指刚才我上半时段提到的布兰诗歌，听起来就是宗教色彩挺浓厚的，有点太古典了。您是不喜欢这种太古典吗？哎，那我真的是好失败。古典流行最终还是希望让大家爱上古典，所有的听着各种各样的音乐都应该爱上古典啊。所以我改变初衷了，本来最后不想听这一首，但是我觉得接下来要给大家带来一首纯正的古典。这首大概大家不会陌生，维瓦尔第四季，而且这个版本再纯正不过的了，来自于田野里的圣马丁。这就是马里纳爵士和他的室内乐团田野里的圣马丁来演奏的维瓦尔第，而且他们用本真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古乐的方式，用过去的扬长弦呀，或者没有柔弦呀，这种方式来演奏那个时代的，还原那个时代的音乐，很古典吗？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古典不好吗？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要给你带来维瓦尔第四季的冬一乐章。